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财经和平研究所上级研究师发表了评论，美国增强武力来破坏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评论指出，美国海军的最新核动力攻击潜艇密西西比号13号驶进南朝鲜釜山港，它装有12枚巡航导弹同时发射装置和4具鱼雷发射管，执行攻击对方舰艇和潜水艇、保障特种作战等任务。现在，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斯特尼斯号和罗纳德·里根号等核航母打击群调到南朝鲜及其周边，并以进一步扩大基地设在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作战区为名，已在东亚地区部署了包括巡航导弹驱逐舰斯普鲁安斯号和莫姆森号在内的第三舰队太平洋水面应对战斗群，还策划今后把更多的舰艇派到本地区。美国策划在今年8月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又进行针对我国的已知自由卫士侵略战争演习。如果在朝鲜半岛上发生任何人都不希望的事情，那么其责任将由美国全部承担。美国如果现在要保存生命，就应当立即停止极为实现时代错误、极为冒险的称霸世界野心而疯狂进行的对朝战争阴谋活动，